斯地运白领珠宝的安家之地，是三河市连续六年入围全国百强最重要的发展支柱，是廊坊乃至河北对接首都北京的重要桥头堡和对外开放的亮丽窗口。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欢迎收听新闻整点听。今天是2017年7月12日，星期三，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资讯。中新网消息，九月以来，高温天气已覆盖北方十个省份，西北地区最高气温突破历史极值。未来十天，中东部地区又将迎来高温天气，南方降雨预计从明天开始结束。六日，重庆荣昌铁路职工徐前凯为挽救一横穿铁轨的老人，自己的右腿被火车斩断。近日，徐前凯已转院，病情平稳，铁路部门表示将承担他治疗康复所需的全部费用。近日，大连一对老夫妻在捡废品时发现了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面装有15捆100元钞票。夫妻俩主动把钱交给物业返还失主，失主拿出10000元酬谢金，二人婉拒。湖南省财政厅目前发布通知，对因灾房屋倒损农户纳入异地扶贫、搬迁和农村的危房改造范围。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万楼出租，三河时段贾玲镇黄金地段商业大楼出租，原俊飞商业大楼，建筑面积约2000平米，整租和分租均可。有意者请致电13831663890，13831663890。 清风袭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里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 谢谢你爱过我的微笑， 品味之选。 嘿，收音机前的各位，你们好吗？我们又相约在电波当中，我是节奏永不停歇的夏天，你是谁呢？今天第一首歌来自周杰伦，叫做《黑色毛衣》。周董表示啊，在高中的时候呢，他就和女友共穿校服外套，一同骑着摩托车到淡水。于是呢，他根据自己的亲身回忆，创作了这首《黑色毛衣》。一起来听到《黑色毛衣》，来自周杰伦。 你穿黑色毛衣，两个人的回忆。之后更难忘记，忘记我的爱你，你不用在意，的泪眼只剩阳光不离，我早已经来自故地，直到和你 记得你最讨厌道别，我也不敢主动说再见。那午夜你笑得多甜，雨都舍不得淋湿你双眼。但好时光想只能纪念，当我又再次在这个屋檐，脚步声和雨声都没变，只是你已不在我身边。多讨厌的雨天，总让人想起那画面，你走后的时间，那种幸福再也不见。回忆像重重一圈，击打在我的内心中间，疼痛多强烈，却忍住不让你看见。但好时光好像只能纪念，当我又再次在这个屋檐，脚步声和雨声都没变，只是你已不在我身边。多讨厌的雨天，总让人想起那画面，你走后的时间，那种幸福再也不见。回忆像重重一圈，击打在我的内心中间，疼痛多强烈，却忍住不让你看见。 随便你去花心甩

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心，几乎就是拉远的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不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失恋，解释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只是会想你是他一切，那些人事物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面，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很好我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和鼻息，可无思念是一种病， 多久没有说我爱你，多久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当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来得及，别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开心的事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一切都来得及。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和我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和我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哦，思念是一种病，哦，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 平时按摩喜欢用什么呢？喜欢用牛奶吗？其实粗盐按摩呀，有助于消除足部的水肿。在浴缸泡澡之后，用水来抹盐，来按摩整个足部，可促进血液的循环，消除水肿，皮肤呢也会更光滑。 回身轰隆，电光石火，摩擦心痛，一瞬间加速度，坠落在寂寞公路。被偷的梦，偷偷的偷走了，不见了，一无所有了，一辈子晃晃悠悠。你说的一点不够，不够你爱我，不够就不够，就你要的为爱而疯，怎么忘 到心痛，一瞬间加速度，坠落在寂寞公路。 坐看风轻云淡，静听贴心关怀，1033天若有情， 天若有情，冷暖相知。欢迎收听天若有情，我是海妮。今天是7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19。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和限行措施。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6度。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25度。廊坊多云，36度到26度。首都北京晴转多云，35度到26度。近邻天津晴，36度到27度。以上天气信息来自中国天气网。另外，我市和首都北京的车辆限行尾号是4和9，请您遵照执行。三河市卫计局120急救指挥中心提醒您，什么是急救？急救是指人们在家里、办公室、公园、商场等地方意外受伤或突发疾病时，在专业急救人员到达现场之前，为伤病者提供及时的帮助或者救护，例如摔伤、烧烫伤、交通伤、溺水、触电、中毒、窒息、心脏病突发等，都需要进行现场急救。为伤病者提供帮助和救护的人必须沉着冷静，满怀信心。急救的目的是挽救生命，防止伤势恶化或病情加重，促健康。安全、及时、有效是急救时一定要遵循的原则。感谢收听天若有情，稍后请继续关注其他精彩节目。 喜欢夏天女孩的裙摆，也喜欢男孩跳起来的扣篮的姿态，总有莫名的情愫在空气中发酵，夹杂着冰镇可乐和花露水的味道。在夏天遇见最好的我们，时间也仿佛是被调快的和弦，快乐蔓延在空气中，无边无际。 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人群，美在生活，这是上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一个人的时光，你会选择怎样度过？是看一部电影，读一本小说，还是在想念一个人，亦或者干脆什么都不做，只想听听歌，享受片刻的宁静？这个世界太嘈杂，来这里把心慢慢静下来，经常音乐吧，你的品味之选。 挥动湿毛巾就可以去除室内的烟味了。气味呢具有沾水的性质，因此呢挥动打湿拧干的毛巾就能够去除气味，刚抽完烟的烟味或者气味在一瞬间就会消失了。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桃花朵朵开，枝头鸟儿成双对，情人心花开。哎呦哎呦，你比花还美妙，叫我忘不了。哎呦哎呦，秋又去春又来，记得我的爱。

世界温柔地带，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 And I say dreams of goodbye, oh, I'll try, I'll try, I'll try. And dreams of goodbye, oh,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一月满天雪，却让真心洁白。五月因为你花儿开得自在。十月底的落叶虽然小小悲哀。十二月的温馨点燃温暖的爱。季节温柔地带，我给的幸福永远不会更改。 And I'll say dreams of goodbye, oh, I've tried, I'll try, I'll try. And dreams of goodbye, oh, 我的爱像纯真的小孩。 To the moon and back to the moon.

心愿。 快跳出来，好快，好乱，好平，好烦。嘿，是不能不看，怕被看穿，我走开。 从初你的吸引我，才走过来，左转右拐，拐了好几个弯。Yeah, 他是个大男，不怕很长，多么不塞。Yeah, 我还没有答案。只是你的习惯，并没有意义，不是喜欢，不是爱，是你的爱。 我也还没有胜算，一百次再来，在心中对你完全坦白，什么开场白才可以 直白 say hi。跳动态想确认你身边没有完美的其他对象来，我的留言你会最快， 是不用研究你在哪，每张照片是不是充满都认得出来，让我出神的瞬间。 Yeah, 被你举下的发呆都是因为你太好看。 Yeah, 是你的爱， 我也还没有胜算，一百次再来，在心中的你完全坦白，什么该重来才可以 取代 say hi。

难以比你勇敢。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蓝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告诉给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需要啰嗦。我想的是几个夜晚，我想我一直都在想，什么是完美的感动，我想到开始懂你。说不定你是遗忘，想恋爱却害怕遗憾，你说不定也很希望能给我交个方法。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蓝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要啰嗦。躺在星空下的草地上，心事全都摊开让你看，满天星星睁大眼睛盯着我，想要说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跟他们说他们看我都不管，我只要全部爱你的人就是我。对没有错，就是要简简单单，就是我爱你爱我，不需要再啰嗦。 心情不好怎么办呢？喝点酸奶，一杯酸奶也许就能够帮助到你。荷兰的一家大学的研究者呢，让受试者连续四周每天服用益生菌，结果发现呢，这些的参试者主观感受明显更乐观了，悲伤情绪会减少。益生菌普遍存在于酸奶、泡菜、酸菜等食物当中，这些好细菌会被认为有益免疫系统健康， 关于爱的故事太多，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像每个人想的一样，我们的故事是最美的。不管月亮代表谁的心、反正我会永远爱着你。明天你要嫁给谁、当然是我。太多的甜蜜和苦涩，我们都一起品尝过、未来不管还有多少坎坷，相信都能度过。这是一首写给爱的歌，也是一首写给你的歌，也许会有很多的转折，但我是最真挚的一个，有了你我就觉得快乐，失去你我就觉得不快乐。那些歌词虽然听得太多，但是我还是要对你说。故事太多，我们只是其中一个，像每个人想的一样，我们的故事是最美的。不管月亮代表谁的心，反正我会永远爱着你。

个故事只能够一段落，风吹叶落，都怪爱的故事太过完美，我的今天才这样狼狈，付出等于收获，那是滋味。都怪爱的故事太多完美，我的今天才说完后悔，短暂等于永久，那是滋味。 下一首歌来自王心凌，叫做《从未到过的地方》。这首歌呢是偶像剧《幸福选择题》的片头曲，王心凌演唱，细腻触动人心的词曲搭配心灵甜美又感性的嗓音，完美诠释出了这首歌略带感伤却有温暖的感觉。一起来听到《从未到过的地方》，来自王心凌。你的 大戏差一点改变了我所有信念，看过的书，听的歌，早餐咖啡的口味，我的昨天在夕阳的燃烧中渐渐毁灭，不懂防备，直到我影子被丢回地面。我们一起去的地方，都有你温柔的手指将我包围，就算重来一次，是会穿过无数的岁月，我们一起去的地方，都有你善意的谎言让我心碎，直到最后一天才看见，从未到过的地方原来是你心上。 笑和眼泪，都是我。 手指将我包围，就算重来一次，还是会穿过无数的岁月，我们一起去的地方，拥有你善意的火焰让我心碎，直到最后一天才看见再回到我的地方，原来是你心上。 再见，嘴一翘就笑，脚一动就踏前，从前的少年啊，漫天的回响，放眼看岁月轻狂 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细雨飘飘是晴朗，云上去云上看，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明，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会回眸，反正也不回头。放眼看岁月轻狂，岁月轻狂，起风的日子留下奔放，细雨飘飘是晴朗，云上去云上看，云上走一趟，青春的黑夜跳灯明亮，青春的爱情不会忘，不会想不会答，不回眸，回不了头。

下面这位歌手的声音很细致，很低的音高里有很质感的音色，他的歌声呢在较为专业的发烧圈里非常受人推崇，他就是王希 Autumn Lives， 一起来听。 Drift by the window, the autumn leaves of red and gold. I see your lips, the summer kisses, December end.Since you went away, the days grow long. As soon as you go, the wind is long. But I miss you. 水中呼吸，暂时要和世界脱离，就快要学会不再想你，却听见不断跳动的心，我遇虚了你，让爱的自由还给你，我遇虚了自己，承受着悲伤到天明，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绝口不提，总是以为终究化作云淡风轻，爱你到底痛了自己，我不愿放弃，却要故意默默允许，我答应自己爱你的心绝口不提，所有结局在这夜里都已成形，爱到了底，痛的是我的真心。 品味1033，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生活不总是忙碌，偶尔也要给身心做一次有氧呼吸。开车半小时到这座城市的郊外，和亲朋挚友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在蒋福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在灵山漫步闲游，和朋友畅谈，